我跟巫贤禅办了这么多案子了，我们见到了很多丑恶的东西，也见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。如果你现在问我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，我想我这本老黄历也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。我只能和你说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丑恶的事情确实存在，但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环环相扣的。而我们呢，应该付出那些哪怕看起来很微小的努力，一起让这个世界一点点的变好。跟我一起好吗？第140集。12月25日圣诞节，小雪，晚9:30，汪喵咖啡馆。临关门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，她衣着整洁，穿着一件已经有些微微褪色的绿色棉服，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往里张望。 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 闪闪跟亮亮要出去过节，今天就剩下我跟巫贤禅一起在猫咖值班，这女人来的还算是时候，再晚几分钟我们就要关门了。她局促地问道。 我在网上看的，这地方可以领养猫是吗？我想领养一只，绝对保证对孩子好的。哦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 他从兜里掏出攥了许久的身份证递给了我们。 我家是本地的，有自己的房子，不过不太大，我一个月开3000块钱，可能不能给孩子太好的生活，但是我保证对孩子好。 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把他让进了咖啡馆，给他拿了一块小蛋糕跟一杯咖啡。这不收您钱，这算是圣诞礼物，祝您节日快乐。听说不收钱，他似乎松了口气，坐下来用那杯咖啡暖着手，打量起我们的猫咖来。我们这儿领养猫呢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。我递给他一本猫猫记录簿，里面贴着每只猫猫的照片，还写着性格跟年龄。是猫猫自己来挑选自己的主人，而不是我们为他们挑选主人的。之前派出去做任务的猫也是自己挑选任务对象的。 那他们会喜欢我吗？ 应该会吧。老公，把孩子们叫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相中这位大姐的。2分钟之后，已经睡着的猫猫们纷纷撑着懒腰出现在这女人面前。他们对于这个打乱了他们睡觉计划的女人算不上热情，倒真有一只刚出生2个月的小奶猫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，顺着女人的裤腿往上爬，喵喵叫着让抱。我微笑着接上。这是小石，现在2个月大，是一只普通的奶牛猫，黑白配色，开脸很均匀，绿眼睛很通人性，性格温顺，十分喜欢你。他撸了2把小猫的小圆脑袋。 我需要办什么手续呢？ 您需要添加这个微信号，然后发送您的姓名跟孩子的姓名，一个月发一次视频反馈就可以了。我把亮亮的微信二维码给他看，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帮忙的话，您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，后续如果孩子进行绝育或者其他手术，我们可以给您报销一半的医药费。本来是没有这项规定的，但我感觉这女人或许经济拮据，不然怎么会一双漆皮的皮鞋掉漆了还在穿呢？ 好，那她除了吃猫粮还吃什么呀？我可能买不起太贵的猫粮。 您可以自己制作猫饭啊，这些足够孩子吃到3个月了，到时候您做饭的时候顺便给他做了就行。这是猫里的猫饭菜单，这些食材都可以找到平价代替，您可以回去自己琢磨一下。我又拿了一罐羊奶粉跟猫粮给他。女人站起身来，几乎是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巫贤禅眯着眼睛说道， 他还会回来的，他身上生气不稳，可能马上就要死了。 12月的天，凭空响起一道炸雷。我知道，是天道在警告巫贤禅不要再巴巴了。果不其然，甚至都没有到31号，29号的晚上，他又来了。女人进了咖啡馆，我依然给她倒了一杯咖啡。她拉开棉服拉链，露出里面沉睡的小猫来。 对不起啊，这孩子还是还给你们吧。 我接过了呼呼大睡的小猫咪问道，怎么了吗？您遇见什么难处了呢？或许可以跟我们说说看。他喝了一口咖啡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 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，我原本想带只回去让他开心开心的，可是他说他现在不想要猫了，他恨我，他想让我去死。 杀人诛心。怀胎十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病了，想要自己的母亲死去。那您把孩子送回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理智地问道。他放下了杯子，把脸埋进自己粗糙的双手之中，浑身颤抖着哭出声来。 我准备去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明天就去死，我想好了死法了。到时候保险公司会以为我是意外身亡，会赔给我一笔钱。 您是在向我们求助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一般人面临死亡之时都会本能地求助，会向身边的人散发出求救的信号，他们或许没有明说，但行为举止会暴露求救的信号。女人眼中满是泪水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 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死后希望您能帮我个忙，明天我会去买一张彩票，到时候我公司赔了钱，就请您装作是彩票中了奖，帮我赠予我儿子，我怕他知道这是我的钱不接受，赌气不花。 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到了桌子上。 这是我丈夫的银行卡，受益人是我丈夫，到时候保险公司会联系的，把钱打在这张卡上的，等钱到了请你们取出来赠予我儿子。 你的丈夫知道你死了赔了钱，他不回来查这笔钱吗？到时候查出来我们动了这笔钱，我们怎么交代呢？会不会有风险？ 不会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本不想说，但我想让我的丈夫杀死我。等钱打到的时候他已经进去了，绝对不会来查这张卡，更何况他以为这张卡早就丢了。 你就不怕我们拿着你的钱跑了？有什么事不能解决一定要去死呢？对不对？你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充满了漏洞，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。你可以给我们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可以帮助你。当然作为报酬，等你以后好起来要收养我家的猫。 没有人不想活着，上到70岁插着氧气管生存的植物人，下到刚出生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，谁不是到了走投无路那一步才会想到死呢？现在有一根稻草，一根横木出现在这位溺水者的面前，他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呢？他倚在靠椅里，双目无神地说道： 是我害死了我的孩子，他恨我是应该的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他，我本来应该在他身边的，在他出事的时候抱紧他，告诉他别怕，妈妈在，但是我没有。 他的泪水流了下来，充满了忏悔。 我给了他一巴掌，我问他为什么老是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他，问他这事还跟谁说过，我生怕他丢了我这张没有用的脸。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，欺负。您是指？他张了张嘴，似乎很难将那两个字宣之于口，最终也只是无力地做出了个口型出来。但我看清了，性侵。他说的是性侵二字。